踪影。 啊，已不舍得你走， 恋恋的心也没有你带走，仍留在暖暖的手。 追不休的，错过。 中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梁咏琪翻唱邓丽君的名曲《我只在乎你》，这首歌是收录在梁咏琪1997年的《短发》专辑当中。当然后来梁咏琪还翻唱过张艾嘉的《爱的代价》，她敢翻唱这些很有名的作品，证明对自己的唱功还是很有自信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，可能你并不熟悉，这是来自1988年张浩哲的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》专辑当中的《太阳永远在前方》。这首歌大概的意思说的是，在现代社会当中，人生活的节奏很快，所以难免的会有孤独沮丧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明白，太阳在你前方的时候呢，照在你的背后是有影子的，不要光看到背后的影子，应该想到前面永远是光明辉煌的太阳。 人群是那么拥挤，心灵是那么疏离，人人都仿佛多情，却各有不同心情，不能说出软弱寂寞，怕别人无 们在城市中游走，寻找温暖阳光。我们在城市中游走，寻找温暖阳光。太阳永远在前方，照不到我背后的影子，那是许多忧伤过往。 这是来自张浩哲的《太阳永远在前方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2004年梁静茹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燕尾蝶》。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的阿信为他量身打造。 兴高采烈的火油，华丽星辰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内容。住在爱情的是谁，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轮回只为挣脱。你笑你哭，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。我心我悲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左右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绝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泪蝶还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眼泪蝶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兴高采烈的破蛹，重获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。既然不是闹闹钟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。此生此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。你想你说是绝望的恶魔，破碎的

你笑里有海浪，闻到爱情香，像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。爱给我一双无泪的翅膀，追着你的心去飞翔。看你眼里有火花，闻到爱清香，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。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只是酒能醉人啊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黄品源的《爱情香》，这也是他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版本的《今宵多珍重》。《今宵多珍重》呢有很多的版本啊，其中有一个版本呢给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林岭东导演的电影《监狱风云二》当中的插曲，用到了这首王富林来作曲的《今宵多珍重》，但是改了不同的歌词。但是呢，每当《今宵多珍重》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，电影当中的场景呢就会浮现眼前。比如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周润发还有陈松勇饰演的角色，在逃狱之后呢，有一段在天空非常晴朗的情况下，两个人在小溪当中嬉戏的场景，确实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而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呢，天是棺材盖，地是棺材板，喜怒哀乐事都在棺材里，苦中作乐，直面人生的精神实在是令人动容。下面我们来听听1988年徐小凤演绎的《今宵多珍重》，看看这个音乐，这个配乐能不能让你想起《监狱风云二》当中的那些场景。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，花香浓，南风吻脸轻轻，心依稀月迷蒙。我们敬畏亲情，说不完情意浓。

继续接下来听到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是选到了张靓颖的这一首苦情三部曲的第三部，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。前面两部分别是如果爱下去和我们说好的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选择对的错的，我只能承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悲伤的那么深，就放声哭了，何必再强忍？我没有选择，我不再完整。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，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这不是天，放弃。